虽然说这是70年代至90年代非常活跃的一个香港歌坛女歌手的一个作品了，但是40年的歌坛生涯，徐小凤的歌声慢慢的成为了一种经典。以女中音的唱腔闻名的徐小凤，1966年出道以来呢，用她那独特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。她的歌声不高亢，也不激越，就像那种平缓当中放射出来的穿透力一样。他的浑厚当中也是夹杂着那种绝对通透的感染力，让每个人听完了之后会放松很多，也会在他歌声和优雅的气质里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音乐氛围。用心用情的去唱歌，这是徐小凤的真本色。今天的陪伴就是这么多了，来听 Beyond 光辉岁月以及张国荣共同度过，明天见。 归家的信号，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不分肤色的界限，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，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分开每种色彩，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